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嚟到港珠澳第17集啊！系啊，咁差唔多又到月尾啦。喂，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城邦二世祖啊！ 哎呀，猫姐，大家好啊！ 喂，大家好，大家好，屌你老尾！唉、哎，真系一节目一开始就要屌，原本我哋有嘉宾嘅，但系屌唔知道捻样去咗。 唉、哎，嗰啲人都得把口，即系点讲啊？讲个天下无敌，做又有心无力。唉、哎，睇佢都系怕啲老婆劳力啦，算啦，唉、 哎。系啊，即系总之啦，都系嗰句啦，我嘅名句啦，食国货娶大陆老婆就系通匪铁证。 滑水都俾你抽乾，大佬 咩？我而家呢个决始至抽乾 Pacific Rim 嘅大行动啊，简直系喂 ！Anyway 啦，事不宜迟，咁其实今日我哋都准备好多澳洲嘅新闻同大家分享嘅。咁喂，阿猫姐，今朝睇新闻咧，我起身睇我电话 CNN 嗰啲 news， 我真系心都沉迷，好沉痛咯、 啊！哇，恐怖啊！呢单嘢真系简直震撼啊！ 哇、啊！咁試完咧，其實香港聽眾呢個節目星期四播出啦。咁都知道星期六亦都係上個星期五夜晚11月13日咧，就喺法國巴黎有六處恐怖襲擊。咁就傷亡人數已經達到128人啦。咁亦都係有一個我哋澳洲有一個 teenager 就喺事件入邊受傷嘅，有180人就喺事件入邊受傷啦。同埋成件事入面嗰啲行凶嘅呢啲咁嘅凶徒恐怖分子咧，全部被擊斃喎，阿貓姐。 唔係喎，有啲唔係被擊斃嘅，有啲係佢自殺式炸彈。 佢嗰個話即係有個叫 suicide belt 啊嘛，攬住呢個。 有兩個是自殺式炸彈死的，係啊係啊，唔係全部都即係唔係全部射死佢㗎，係啊。係 啊，但係真係喂大佬，你星期六朝頭早一起身有單咁嘅新聞，你都覺得即係譬如一單兩單，好似之前查理周刊咁樣咧，咁都係 啊， 唉。 唔 係、就是， 但係我覺得如果你係海外聽眾咧，佢哋唔會感受到我哋啊感受到嗰種壓力，因為佢哋唔會有嗰啲 Muslim 嗰啲migrant 啊咁樣嘛。 嗯，香港嘅聽眾未必會即係 感受到嗰種壓力，係啊，嗰種氣氛同埋。 澳洲都會，因為就始終是多呢啲回教嘅移民啦，就真係即係好多包頭一族啦。你走去 Auburn 啊，走去 Grenfell 啊，嗰啲周街都係啦，即係嗰啲真係好恐怖噶嘛，流曬鬚。 係啊係啊，我今日先去，我今日先去 Bankstown， 你話周街都包頭真係。 唔係啊 ，Bankstown 邊邊啊？ 冰山商場咯，周街都包頭啦。 咩、哦、啊？係我多數去冰山去食越南粉嗰邊咯。 我啱啱去買嗰啲整車嗰啲嘢啫嘛，我嗰度有嘛。 啊咁叻，咁卡去到冰山買。 係啊 ，auto 班平啊嘛。 哦，係啊 ，auto 班平，有陣時。 係啊，我最近嘅 auto 班就喺嗰度啊，大佬。 哦，咁你其實你喺下邊，你行 A6 上去好快啫嘛。 我唔係啊，我行 Manai 啊。 咪行 Manai A6 咯，咪即係 Silver Water 落下邊嗰度咁上咯。 我唔係 Silver Water， 我係條 Manai 直隊入去咪 Manai 山咯。 嗰條隊上去就係 Silver Water 嚟㗎啦。係 咩？我唔知。 係啊，即係嗰條路上完 Manai 山就係 Silver Water。屌，唔好講咁撚多廢話。咁就咧嗱，我而家就其實做緊節目嗰陣咧，我就睇緊 BBC 嗰個 live blog 咧嚟，即係睇下咩新聞咁樣啦。德國警方啊，已經喺巴伐利亞咧嗰度拉咗幾條友係關於呢個 attack 㗎啦，係啦。咁就即係由於伊斯蘭國咧，ISIS 咧已經承認咗責任啦，而法國嘅總統啊，奧朗德啊，已經係即係屌鳩咗伊斯蘭國咯，同埋就已經係頒布3日就全國哀悼咁樣。 哇！即係你唔好話我口臭，我覺得下一個應該會係德國噶啦。 咁都係德國、英國同埋澳洲爭。 因為你德國收最多呢啲人。跟住嗰啲又多大愛嗰啲你都知噶啦， 同埋之後德國啊邊個啊嘛啊嘛， 喂點解嗰啲講包容嗰啲咧而家唔出嚟嘅？嗰啲咧 Labour Green 咪最中意話要收多啲難民啊，要包容嘅，佢唔出嚟包容下嘅？ 唔係啊，之前啊邊個啊 Turnbull 啊都話要緩和同埋呢啲回教社區嘅人嘅關係噶啦，喂找數啊找數啊！ 唔係唔出嚟講包容嘅點解？即係好似嗰啲話要接受新移民啊，大家要包容嗰啲咁咧，點解唔出嚟講嘢？ 屌你老味，不倫之所為啲咁嘅死人回 教狗，屌你老尾！你上兩個禮拜啊，你 Auburn 清真寺即係開放，仲有另外有幾間清真寺都開放咁樣。你呢個禮拜整啲咁嘅嘢，呢頭啊話要重建呢個叫做回教嘅社區同埋主流社會嘅信任，而家啊搞鑊咁嘅嘢，你叫我點撚信你啊？屌你老母！你點撚叫我信你啊？真係屌你老母！ 即係我覺得即係唔係話回教嘅問題啊，而家係。即係講到係一個國家安全，我覺得係你唔知嘅，因為你收咗嗰啲人，喂大佬佢整幾件，你諗下佢，你知唔知今次佢四個人入咗去嗰、那個嗰、那個 concert hall 咧？係 啊， 係啊，四個人就殺咗八個人咯。你諗下，如果嗱你入啲難民入嚟，俾你一萬個，有十個、廿個，哇！你諗下嗰、那個。即係如果整翻十零廿件呢啲咁，你都幾頭痛嘅喎。 四個啊殺一百個，咁四十個咧就一百乘一百十萬個嘅咯喎，你冚家產嘅咯喎。係 咯。 即係嗱，即係我知係好唔政治正確嚟開呢個玩笑啊！即係你咁即係咁唔開心嘅時候，但係你咁一諗一撚樣嘅啫喎。 咪咯，我真係唔明個政府諗咩嘅，所以真係。 屌你真系你 喂系喎，点解 Michael Turnbull 唔讲嘅嘢咧？即系佢找数咧，应该又话要大爱嘛，收多啲啊，系咪先？ 唔系啊，stop the ships 啦，即系好，即系其实另外一样嘢咧，我哋上个礼拜都讲过啦，上集都讲过，阿 Tony Abbott 就即系你知佢之前喺欧洲度巡回演讲啦，咁就讲 喂，其实佢讲得啱噶喎， 佢 唔系歧视 呢样嘢啊嘛，佢无悔啊嘛，而家咪即刻找数咯，即系嗰人系欧洲左交嚟屌柒佢。澳洲的主流媒體亦都係左傾嘅，都就喺屌柒佢。而家找數啦，真係找數咯，現眼報。屌你，即係屌，唔好咁撚蠢啦！即係信埋啲咁嘅回教主義啊！即係另外一樣係信共匪啦。共匪呢樣嘢，我陣間我準備咗好鳩多料去屌柒呢啲咁嘅戇鳩無恥政客啦！即係屌如即係同埋咧，喂啊！阿貓姐，你係咪睇咗禮拜四夜晚咧電視有個 program 講 正啊呢、這個 我想問一下你講咗啲乜嘢？ 喂，禮拜四咧就係、是、阿 Pauline Hanson 上去嘅嗰、那個九號台嗰個節目啊嘛。 嗯。 Pauline Hanson 係一個即係點講啊？即係一個本土主義噶嘛，澳洲本土主義嘅即係先鋒啦。係 啊。 即係佢以前就啲人就批評佢就好歧視種族歧視嘅。 係啊。 系啦，而家咧佢就改咗啲啦，即系佢就冇再咁种族歧视，即系冇再成即系倾向白人主义。咁咧礼拜四个节目就系即系同啲清谈节目嚟嘅，其中一个环节咧就问佢哋啲人赞唔赞成输入嗰啲 refugee 啊？ 嗯 最近咪有个 group 叫 Recamp Australia， 咪反嗰啲回教玩得好犀利嘅。 就系之前我哋讲嘅我哋报告呢个叫光复雪梨啦，即系光复澳洲大行动啦。 我覺得個情感節目最正咧，就係咧啲人咧大愛啦，拍曬手啦，一路講都喺度拍曬手喎，即係嗰啲大愛分子啦。 多謝蕭生，蕭生好嘢。 係啦，就係咁啦，嗰啲觀眾全部拍手嘅，跟住咧，跟住 Pauline 好興啦，跟住即刻問一個問題 ：Are you Muslim？ 問嗰啲講嗰啲大愛嗰啲講者 ，Are you Muslim？ 跟住個人就 Do you know Muslim or Sharia law？ 跟住佢哋嗰個 silence 。如果真的有認真走去看過回教的教義根本是什麼呢，他基本上就是真的三個字講完冚家產。 那我就不是回教徒，我又不可以說人家冚家產。 不是，他的主意就是 convert or die， 即基本上要全世界冚家產。 咁你可能有好多，咁又不可以一竹篙打船人，咁佢都有好多派別嘅。 即是 你其中一个派别是这样的， 即是 N 勾尼维啦，即是这单法国的事呢就真是有排烦了，因为我现在看新闻就是迪士尼山啦，即是迪士尼已经是 close 啦flight delays from UK to Paris 啦，意大利呢亦都 raise 了它的 security level， 即是或者令到听众容易明白呢，即是其实你那些放那些回教啊，放这些难民呢，就好像你每天放150个蝗虫那样，不过现在这些蝗虫中劲是会开枪的蝗虫。 这班蝗虫即是香港那些就即是在跳大妈舞啊，即是去探 那些都没那么攻击，即是不会说真的开枪怼冧你，但这些蝗虫就不是又拿你福利又开枪 扫你，又拿你福利又在搞搞事，又喺度开枪炸刀，做人肉炸弹，屌你老味！ 你唔好讲笑，法国都使唔少钱养呢啲人噶。之前法国收好多噶，唔知道你有冇去过法国咧？巴黎而家其实好集好多啲黑人啊、回教人啊、啲咁嘅中工人咁样。 其实成个欧洲咧喺呢十嚟咧，因为欧盟嘅关系咧，已经系搞到一锅泡噶。 系啊，即系佢搞到之前就好似你每日150个咁差唔多，佢放咗一大堆入去。 你今日阿冯长新闻阿冯总咧，青泳师咧，佢都整咗个 status 啦，话17年嚟每日放150个，而家要100个啦。你唔好计佢，仲啲蝗虫好捻中意生噶嘛，中出100年发生翻3-4个，咁你再加埋咩咧？你即系你唔好唔记得，仲有香港系好易攞到 visa 入嚟嘅，个啲咁嘅学生毕咗业之后喺度。成百鳩幾萬人喺度，屌你老！ 但係仲有啲工作 visa 咧，好多公司幫人擔保㗎。 好多啲咩撲街海歸啊嘛，即係端傳媒嗰條撚樣咁樣啊嘛。 係啦，類似啦，同埋有啲咧根本係俾錢嗰啲公司 sponsor 佢落去咯。 唔係啊，即係你最簡單啫嘛，你嚟到咁你拎一扎錢嚟開，話自己開私募基金，咁咪中意請邊個請邊個咯，佢又唔使審查嘅。 Exactly， 即係你香港咧最撚閪就係咧可以狂批工作簽證，而唔需要好似美國。加拿大咁樣，而係 要資歷審查咁人哋嗰啲。 其一啦，其二就係你要 prove 係請唔到本地人去 fill 呢啲 position， 佢只俾一個批文你，呢支就可以。 唔係啊，我知道好多咧，啲富二代咧利用呢一招咧，其實咧即係落去買樓咯，攞個身份你用本地人身份買嘛，可以。 係啊，咁咪即係 唔使交 BSD 嘛。 係啊，幫人 喂，佢都有賺嘅喎，諗下，如果佢俾錢人幫佢攞咗個身份，佢唔使交 BSD 係咪先？ 唔係啊！屌佢基本上啊，佢要買樓啊，佢根本就唔 care， 根本就落嚟自己有香港人身份，行事又方便，著草又 咪係咯，開公司都方便，上市都容易搞啦，係咪先？ 唔係啊！屌啊！而家啊，講起上市啊，中國啊又批翻 IPO 啦，撲街啦， 撲街啦 ，cap 水啊！哇，係咪而家好似聽講攞人哋嗰啲社保金嗰啲嚟玩喎？呢仔係嘛？ 2016年開始啊嘛，就呢個退休基金就10萬億入市啊嘛，恭喜發財！又嚟 恭喜發財啦！跟住仲要屈埋強積金玩好似嘛？ 強積金玩啊，不嬲都係噶啦，外匯基金啊蝕咗咁撚多，你見到陳德霖呢條撚樣都話無能為力，屌你老尾啦！請你翻嚟係叫你 deliver， 唔係叫你敗家。你陳德霖呢條撚樣正啊，要死全家！ 啲撚樣，呢啲撚樣都賺夠就走噶啦！你估真係咁好心幫你咩 ？Exactly， 喂，屌唔好講巴黎啲咁 sad 嘅 news 啊，即係都係願死者安息啦，係啦，同埋屌你老尾， 同埋巴黎老實講都同我哋距離有少少遠嘅，同埋佢哋始終法國佬個文化，覺得都係即係有時候抵死嘅，即係佢哋好多嘢都優柔寡斷啊。 唔夠 力，係啦，係啦。 法國佬就一啲啲啦，但係咧嗱，即係呢個係叫做世界局勢沙盤推演啦。咁就最近我哋澳洲就換撚咗條咁嘅撲街奶共奶屎忽毛啊，都奶乾淨嘅撲街 Malcolm Turnbull 啦。而加拿大亦都換咗一條側田柒頭啦，即係兩個係比較一來比較左傾啦，二來就係要講和平大愛。但係嚟緊咧。發覺咧，我今次咧真係一鋪底好，阿勒龐咧就會上噶啦，應該會，因為勒龐啊，知唔知邊個？極右啊，反移民嘅，好正嘅。 你講邊度？法國啊？ 法國啊，係啊。 哦 ，OK。 美國大選咧 ，Donald Trump 睇嚟有啲機啦。 係咯，喂，整多兩單啲 Donald Trump 贏喎，真係。 咩？Donald Trump 話偶像。 我發覺 Hillary 嗰邊好多啲大愛啲都大輪嘅喎。 屌 Hillary， 佢而家病加斯 tapes 啊，你知佢嗰啲電郵泄密嗰啲嘢都俾佢惹到一頭煙啦。主流媒體唔撚報啫嘛，又係。係 咯。 真係。但係啊，即係同埋咧，喂，頭先咧你講咗咧話 ISIS 咧，即係你話你嘅預測下一站係到德國啊嘛。同埋倫敦啊嘛，其實俄羅斯而家我諗佢都騰雞嘅，因為都講擺明居茂會做咩嘅啦，即係 ISIS 都擺明居茂話要屌柒俄羅斯。 喂，其實所以我覺得 ISIS 係咪即係你覺得美國係咪有背景幫手咧？ 美國有冇背景幫 ISIS？ 係啊。 美國食花生，咁你話幫佢，咁你話 ISIS 好多裝備都係以前佢留低嘅，咁佢喺。伊拉克搞到唔湯唔水，就算唔係直接啊，都係間接唔夠你之後食花生，又消耗你班歐洲佬咁樣咯。 係啊，即係等你德國唔使唔好做大佬。 係啊，即係撳，即係又消耗下你咁樣俄羅斯。 俄羅斯，你屌你俄羅斯而家自己都一頭煙。 咩？俄羅斯而家好趴街喎，而家。 因為咧，即係咧，我琴晚咧，亦都喺我哋嘅普羅奧樓之友個谷嗰度咧，就 po 咗篇文章咧，講俄羅斯嗰啲有錢佬都要螞蟻搬家，有冇睇過？ 一早搬走啦 ，London 啲樓俾佢炒貴曬啦。 就算加拿大都多嘅，加拿大都好多誒。 佢哋好中意 London 㗎，俄羅斯佬唔知點解。 俄羅斯 可能天氣又差唔多，又係凍㗎嘛，冬天。 俄羅斯佬好中，俄羅斯佬同埋中東佬好中 London。我諗係嗰啲真係真係覺得。是屌你老子現在有錢了，我現在即紅軍來踩平你這樣的心態，有少少即好像怎麼強國人， 他們又很少說要去 New York， New York 就強國人回來多， New York 有俄羅斯佬，但那些是經濟侵略，即是高端侵略，好像香港多俄羅斯佬，不過你看不到他們，因為他們即高端侵略而已嘛，玩 哦，香港有沒之前什麼俄女那些就是咯， 屌嗰啲低端侵略，嗰啲叫即係陳雲講嘅陰道式侵略啫。anyway， 國際新聞就講到呢度啦。喂，咁啊，係啦，就嗱嚟到呢個叫做澳洲新聞嘅時間啦。澳洲新聞喂，今個禮拜咧睇嚟啲澳豬開始憤怒了咯。因為呢個叫做1111啊，中國光棍節啊。就搞撚到啊！周圍都冇奶粉賣喎，阿貓姐有冇？ 喂，聽講係咪？喂，最近有個好爆新聞喎，話咩咩呆鳩啊，嗰個咩鳩啊？ 呆鳩咧就係咩？呆鳩就係咩咧？咁就即係嗱最好嗱，其實呢件事咧，點解我想今集講呆鳩有個小插曲？咁琴晚咧我就喺屋企度讀撚啦，咁就當然要準備節目啦。屌你老尾！見到呢個叫做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啊，屌佢 caption 都搞唔撚掂，好心你揾條友嚟。嚟執下個標題啦！佢將代購即係代購啦，將屌串撚都叫代過，屌你老尾有冇即刻諗起大國勃起啦？ 喂，而家勃起就死咯！你生咗個細路都冇奶粉喎，得 嗱而家嗱即係 冇亂個勃起喎。 講緊代購係咩呢？即係而家咧，澳洲主流媒體咧，終於發現咗咧呢個叫做澳洲奶粉代購啊！即係亦都係我哋之前節目所講嘅手信鋪嘅勃起啦。咁就講呢個叫做喺澳洲啊，有幾個牌子係即係最出名噶啦 ，Bellamy 啊，同埋 A2 啊，諸如此類咁樣啦。零售價喺澳洲就17至24蚊，但係喺大陸咧就可以賣到40至100蚊一盎咁撚樣嘅喎。即係喺度講即係佢啲新聞報道亦都係講話，屌有啲咩撲街超級市場經理啊、藥房經理啊，就同啲咩代購撚屌啊、打龍通咁樣啦，就幫佢哋留貨啦，諸如此類咁樣咯，係咯。 佢咁會唔會人貪污咧？你覺得？ 你話有冇人貪污？屌我肯撚定覺得啊！你知呢啲咁嘅叫做FMCG 啊，呢啲咁嘅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啊，即係我唔撚知中文係咩啦，即係你 get 到我講咩啦，係咪啊？ 我知嚇。 係 FMCG 嗰啲係好多時佢係。呢、這個 product manager 同埋 district manager 制噶嘛，係咪啊？點我肯定啲 district manager 有留貨收水咯，唔好話我一流卵啊！ 咪佢梗係 keep 貨，跟住咪等啲貴價錢貴啲嘛，可以。 係啊，但係真係屌佢好撚撲街咯！即係佢係講緊即係我就最唔撚中意咧。就 喂，我想問一下咧，個嘉賓係咪去緊搶奶粉咧，所以咁得閒咧？ 屌個嘉賓死撚咗佢算啦！你聽緊我哋節目都係咁講啊！屌你老尾，我哋約撚咗你做嘉賓，你唔撚聽我 Skype 不得止，你 Facebook 仲唔撚復，你以後唔撚使知我請你啊！你撲街啊！屌你！屌你老尾，得罪方丈啊！而家方丈係好小氣噶嘛？ 方丈都夠膽得罪？ 屌你老尾，你以後喺谷度冇運行啊！我而家話，我而家先至聲明嘅，真係。Anyway， back to 做節目，即係唔好屌啲咁嘅撲街嘅， 唔好嘥啲時間喺呢啲 啦。係啦，即係講咧，我就其實最撚唔中意咧，有幾個 area 我想講嘅。第一就係講啊，個 short 即係個 liberal 嘅 senator 就話呢個 the shortage of milk formula is not a retail issue， not is a retail issue， not a supply problem， 就講話。是在個零售那裡有問題，就又在賴鳩啲超級市場 not restocking the shelves quickly enough， 收皮啦！屌你真係！ 喂，你點樣都唔夠嗰啲強國係咪啊？點供應都唔夠啦！喂，你睇下紐西蘭啊，一早都停咗啦，咁唔好見紐西蘭先係出嗰啲咩 Alpital 啊、Carry Can 啊，人哋一早已經限運幾多罐啦。 嗱，即係嗱，另外一篇報道咧就係講話澳洲啊應該跟隨紐西蘭。 就係啦， 講咁樣啦。 嚟即係嚟擺呢個限奶令落去咯，係咯。 係咯，紐西蘭人哋係先係真正出嗰啲奶粉，根本嗰啲奶粉就係因為而家紐西蘭限啊嘛，佢就運曬過嚟澳洲過嚟寄啊嘛啲人。 係啊，咪就係撲街。屌同埋咧，即係咧，我阿貓姐，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咧，即係以前咧，佢就話我哋澳洲就係 mining boom 啦，但係而家爆撚咗咧，就變咗 dining boom 咯。 咩 dining boom？ Dining boom 啊，即係又搶牛肉又搶牛奶咁樣啊。 哦，頂就嚟我哋食屎啦，俾咁搶。 真係收撚皮。喂，同埋咧。我唔知啦，即係你有冇睇即係 而家連首先就係咧，即係冇老奶粉食，係啦，誒、哎、講起就好笑啦，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嗰啲鬼佬 group 啦？哇，笑爆嘴喎、啊！即係你奶粉呢單嘢啦，好多嗰啲白痴澳豬媽咧，跟住佢哋唔係佢第一個反應，你知唔知係咩啊？跟住冇奶粉咪食人奶咯，頂你個肺！ 屌你老味，個個好似你咁樣踎喺屋企攞政府福利，靠你老公嗰份咁嘅垃圾人工嚟養啊，爭落成。 唔係啊，同埋佢哋變態，即係你唔係個個人。喂到人奶，同埋根本而家 唔系个个包到奶，呢个生理问题嚟噶嘛？ 系咯，同埋根本而家个问题系，而家人哋入嚟你屋企打劫，即系好似话人哋嚟你屋企打劫，抢咗你最贵嗰样嘢。 玄关度抄紧你啲鞋啦，你仲开埋主人房俾佢入嚟开夹万？ 系啦，跟你开咗个厅，跟住嗰啲人入嚟打劫，跟住唔紧要咯，抢咗张 sofa 咪买个咯， 系啊，倾保险咯，屌你啊， 倾保险咯，跟住开唔争在开埋道门咯，唔通唔紧，横掂都抢开啦咁。 好搞笑，即系咧，我睇紧呢个叫做一篇报道就系Perth 新闻嗰度啦，咁就有条花生友咧想走去影嗰啲咁嘅。代購店嗰啲咁嘅嘢咧，屌即係俾佢話俾啲乜唐人路啤喎，屌你鬼佬嚟噶，唔好咁 push 啦，唐人打鳩你，叫差佬嚟，差佬嚟信邊個啊？係咪先？ 啲澳洲佬係白痴噶嘛？ 咩真係好啦，戇鳩人哋啤鳩你，你咪打鳩佢啦！呢、這個 喂，我覺得其實呢單嘢澳洲嗰啲阿媽應該要出聲啊！喂，講真，就算你話香港啲港豬點樣港豬嗰啲，你 TSA 咁，你係咪先咁嗰啲？吓，唔系，即系水妈劲啦。但系我讲嗰啲普通啲澳香港猪妈啊，都整个网页啊、TSA 啊取消啦，系咪先？你睇下澳洲嗰啲白痴阿妈几鬼白痴，你睇到啲 post 系觉得哇顶你个肺咁卵白痴咁。 点解澳洲啲人啲质素可以咁卵低嘅？ 即系佢哋讲啲嘢话，哦冇奶粉啊，哦我帮你买啦，或者嘅我冇奶粉啊， 行远啲咯， 人啊吓。 行遠啲咯，叫你 行遠啲，係啊，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即係佢哋話，佢哋有啲最多話，即係佢哋冇一個人係會鬧政府，你唔明啊？即係冇一個人叫政府做啲嘢，我意思係。 可能佢啲蠢到咧，唔撚知道政府同埋唔知個監管架構係點啊，係咁撚蠢嘅。 反而有啲年紀大嗰啲咧，都即係起碼嗰啲阿嫲輩啊， 啲阿母 係啦，阿婆啊，或者嗰啲阿公嗰啲咧，人哋嗰啲都識講話，你個政府真係冇搞錯啊咁咯。 唔係，其實咧，我喺呢度咧住咗差唔多一年咧，我發現咧係啲老嘢咧個清醒少少嘅，啲後生人夠。 好戇鳩呢度嗰啲後生仔掛住幾時去旅遊嗰啲咯，飲嘢 冇嘢咧，好多係即係譬如英國嗰啲地方移民過嚟咧，真係要嚟打天下，好撚辛苦。 係啊係啊， 牛嘅大佬。所以 呢度可能呢度嗰啲後生嗰啲攞慣福利啊嘛，係嘛？ 唔係啊，或者即係成長嗰陣係撞啱澳洲黃金廿年咯，冇受過苦咁樣。 即係類似有啲似日本嗰啲咧，嗰啲廢青 啊，啲廢青 啊， 係 啦， 我塔姑。 系啊，有啲似咯，我觉得，即系你咁搞唔得噶，你下一代，你即系而家俾人哋入嚟打劫都唔反抗，我觉得。 唔系，即系一来就系咁啦，二来就系、是、 你而家你就入嚟抢你奶粉，即系好老实讲，连啲人都知道，而家连学校都抢啦。喂，你下一个抢就抢你第二个仔女啲工咯。 咪即系好似琴晚阿台长喺本土论坛咁讲咯，即系你一年俾咁捻多大陆学生入嚟读书。咁之後咧，就俾佢留喺，即係仲要係俾佢入 professional degree 嘅，即係譬如法律啊，同埋會計咁樣啦。之後俾佢留喺度，咁你第日喺度做呢啲嘢，咪就係呢啲咁嘅撚人咯。係 咯。 係啊。屌到喂，同埋咧，喂阿媽真係我唔知你有冇睇咧，即係其實我 prep 緊呢單咁嘅奶粉新聞嗰陣咧，啲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咧，佢都有 屌 interview 咪嗰啲咁嘅大學生咧，喺度賣奶粉嚟乜嘢喎？跟住之後就 interview 嗰啲咁嘅大陸咁嘅撲街移民咧，即係可能係嚟訪問嘉賓嗰條咁嘅老婆啦，即係佢個仔個阿媽啦，我唔夠你啦。 佢個仔個媽， 屌佢成日都係咁講啊！條撚樣不撚知所謂，離婚啊笨！屌你老母又冇吉事，你層樓你老婆買噶，撲街講個空口。 係咪佢驚俾老婆鬧啊？唔敢上嚟個節目啊？ 佢食屎啊！我又搞到我又失控鬧佢。 喂，而家 offline 啊，佢可能惊俾老婆。 屌你快捻啲 go online 啊，快捻啲接受我闹啊！屌你老味，咁捻想上我哋个 show， 黑我哋上咁滞，真系不捻之所谓啲咩人。OK，back to the news， 就讲啊，即系喺度话佢嘅 earning 啊，即系净讲到明嘅，开明名嘅，就系 paid cash 嘅 ，does not come from an employer。咁你系咪好？其实系咪好捻戆鸠喺个记者面前讲自己逃税啊？你咪戇鳩大陸人， 唉，咁而家都冇人理，政府又唔理，啲人又澳豬又唔理，咁你想點咧？冇人出聲嘅喎，冇人逼過政府做嘢嘅喎，而家你有邊個人會逼政府做嘢啫？ 不撚之所謂，即係你唔可以將我哋嘅社會問題賴喺人哋個社會問題上邊噶嘛？即係我唔係好知點解傳媒佢要揾一個 angle， 就係話因為呢個中國大陸食品安全嘅問題咧。所以再加埋中國大陸嘅， 咁你食品安全關我叉事？ 嗱，其一啦，其二就係佢話中國大陸啊嗰啲咁嘅marketing 嗰啲廣告嗰啲友啊，就啊猛喺度話呢個叫飲澳洲牛奶啊，食澳洲食品啊，會令個細路仔個智力啊嗰啲食健康成長多啲。屌你老尾，呢啲問題係中國嘅問題嚟噶嘛？你關澳洲咩事啊？即係你有問題，我係咪一定要救你？ 我真係覺得呢單嘢咧，嗱，雖然紐西蘭一早都入 FTA 啦，但係人哋個政府都唔會好似我哋咁撲街咯，真係。 紐西蘭其實係 FTA 嘅始作俑者嚟噶嘛。同埋 TPP 係咯，咁人哋都入 FTA， 人哋都有限奶令啦，點解我哋唔可以有限奶令咧？嗱，你支持 FTA 嗰班人而家直情 silent 喎，唔敢出聲喎呢單嘢，你睇下有邊個政黨？嗱，你兩個黨都支持， 都唔敢出聲啊！ 係咯，點解冇人敢出聲呢單嘢？全部暗春有冇搞錯啊？ 我哋嘅 Nick 都找唔到數， 咩聽唔到你講乜？ 我哋 Nick 都找唔到數啊！呢單嘢 咩找唔到數啊？ 唔撚出聲，你去咗邊啊？ 系喎，佢去咗边啊？ 又找唔到数，点样找数？ 系咯，点解佢唔出嚟找数嘅？ 咩啊？屌！但系其实呢单嘢咧，屌你戆鸠嘅，你咩戆鸠记者？你写捻到咁捻多 international student 啊，嚟做埋啲咁嘅嘢啊？屌你老尾，你已经违反居留条件啦，系嘛？ 佢一早学德国咁踢佢走啊！你老尾， 不捻之所谓，又喺度讲话呢个叫做即係話呢啲咁嘅 multi-million dollar business 係一個 unprecedented demand， 屌你老尾，人哋國家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喂，歡迎翻到嚟我哋港珠澳第17集啊！喂，頭先我哋咧嗰度咧就 技術問題， 係啊，技術問題，咁可能我咒得人多落地獄啦，咁 Skype 都要我哋呢個 係咪你啲仇家嚟啊？ 我殺佢全家， 啲可能係啲仇家玩嘢喎。 Anyway 啦，我哋 pick up from where we left off 啦，咁就頭先咧就講到奶粉嘅問題啦，即係揾錢揾食做生意明嘅，要揾錢。但是屌你老尾，你不要想找我們澳洲消費者，我澳洲的媽媽、澳洲的小朋友，亦都是澳洲的未來。 但問題是那些人來你的目的，你的 Visa 簽證，你是來讀書的嘛，為什麼來在這裡炒奶粉呢？ 就是說，即是移民局不懂得做事的，即是不懂得蓋這些奶粉店的時候，就蓋來這些死黑工的。 是的。 是的。 移民局最懂得這些垃圾東西了，明白嗎？ 屌，但係即係咧，其實咧，另外有幾樣嘢我為之氣結的，就看這間新聞的時候。咁就講話呢個叫 Jessica Chang 咧，咁就有條咩撲街話自己係 exclusive e-commerce distributor， 就 the first tier distributor for products such as toothpaste, white glow and 即係呢啲咁嘅奶粉喺香港喺大陸嘅銷售頻道咁樣啦。咁佢就用埋啲咩 WeChat 啊、微博嗰啲啊，做佢嗰啲咁嘅叫做乜鬼嘢，叫做multi-channel marketing 咁樣啦。他就話佢啊喺一個月入邊啊已經可以做到 white glow 一年嘅 revenue 啊，幾撚串啊真係，幾不知所謂啊！ 跟住之後，另外一樣嘢， 啲落地獄啦，呢啲真係啲咁樣。 撲街，將佢撲街。咁就係話咧，呢個 Australian Dairy 嘅即係呢個 Australia Chinese Business Council 啊，個 New South Wales President 啊，就話this could 呢個咁嘅好撚多嘅 demand 咧，就 means 咧就可以 fix 佢嘅澳洲嘅 dairy problem。咁就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ustralian dairy industry will get a chance to make a few dollars。屌你老尾，即係等於話有票係咪唔要，或者有山埃係咪唔食咁樣？你知唔知而家食緊山埃啊？即係又 叫飲毒止渴係咪啲？ 飲鳩止渴咯！我呢個竹升仔唔撚識嗰個字啊！飲鳩有個鳥字啊嘛，見到個鳥字話鳩噶啦。即係佢哋喺度話呢個係 create new market new jobs 嘅機遇啦 ，we need this trade 啦。屌你真係同食 cocaine 冇撚分別咯！即係嗱最撲街嗱呢、這個撲街中嘅撲街嘅，即係我一定要講呢條撚樣啦。呢、這個 Australia China Entrepreneurs Club Chairman Richard Yang 就話。This may be short-term pain for Australians, but it will be a long-term gain for them. The demand for agri products will be the savior of Australia's economy. 不知所謂，屌你老尾！咁以前冇中國嗰陣啊，咁係咪即係屌？而家搞撚到好似香港咁樣，未有大陸人之前咁，咁香港人生活係咪都係咁過啊？ 咪黐線啫！ 呢條友都真係姓袁啲咁嘅撚樣死全家。 黐線嘅條友真係， 即係佢話 without mining， 唔係呢啲閪人過嚟賺錢咧，講埋啲嘢都 屌你見到佢冤啊，都知啲咁嘅死人強國閪嘅性啦，即係好似嗰、那個可能好似即係呢咁嘅聽眾唔少人啦，我知噶，屌你老尾娶強國老婆啊，唔好扮反共啊，屌你老尾通匪別政啊，唔好話我話啊，真係。有一度話， 呢啲係咪喺上網淨識上網打飛機咯？嗰啲係嘛？ 有一度話 ，without mining, Australia needs this. It must look to the future, not jud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ace of it. Even if Australia can just feed a quarter of China, imagine what this can do for its economy. 中國關你撚事啊！ 我真係唔明喎，咁又關我哋咩事啊？真係 你咁撚中意中國，點解你唔死翻大陸咧？你喺澳洲做乜撚嘢啊？屌你老母！ 呢啲送佢翻大陆啦，呢啲人。 你可以送佢翻罗布泊核试啊，去睇佢甩宾州啊，仆街。 咁佢做乜留喺大，仲留喺澳洲咧？佢咁中意大陆。 你嚟到澳洲，你又唔融入呢度，喺度卖澳洲国，喺度处处为你呢咁嘅大陆嘅人设想。咁你唔好喺度啊，死翻去啦，仆街。 就系点解唔死翻回国啦？不如直情冇 回 国礼品。 少年啊！ 唔系啊，唔好搞咩回国礼品，即系直情正个人回国算数咯。 屌你咁捻中意回国讲过你个国，咁我真系咩俾你屙屎啊！屌呢度唔欢迎屙屎噶咯，屌你呢度俾人安居乐业做嘢噶咯。 系咯，黐线嘅真系，我都觉得呢个政府系傻傻地嘅。其实个政府都有责任，我觉得。 屌系最大责任啊！政府系。 系啊。 即系讲政府就系我阵间嗰单新闻，我自屌鸠佢。 系咪？我觉得呢个政府系因为呢个政府先搞到啲強國人有機可乘嘅啫， 咩啊？不撚之所謂，真 係。係啊，誒講呢單咁係。 最尾奶粉，其實呢個新聞我都要即係go一go through嘅，就佢亦都係講緊呢個叫做個grey market咧，即係講話呢個叫做你，我唔知阿貓姐你有冇留意啲咁嘅企業動向咧，就講緊 Woolworth 啊。同埋 Chemist Warehouse 啊，喺同埋 Australia Post， 你知佢有喺淘寶嘅天魔商城嗰度係有網店噶。 啊，係啊，我知啊 ，Australia Post 有咗好耐啦。 係啊，咁就喺度話呢個叫做即係好撚撲街咯，即係 Barnaby Joyce 啊，又喺度話呢個叫做 Chinese。 Barnaby Joyce 呢個根本就買過賊啦，賤人嚟噶啦。 Chinese consumer should not 呢條友簡直係呢、這個簡直係呢個西人呢、這個西人。 閪人即係閪人，即係呢個。Chinese consumer should not be prevented from buying Australian milk powder, as it was a prime opportunity for the domestic dairy industry.The problem is not solved by insisting people not be allowed to buy the product. It's solved by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more people to buy the product. 我屌你老母 ，Barnaby Joyce 不撚之所謂。 唔係啊，而家係 create opportunity， 你買曬啲奶粉，但係剝奪咗食奶粉嘅 opportunity 啊嘛。 你剝奪本地人，屌你點？ 係啊，佢係 create 咗 opportunity ship 走啲奶粉，咁啲 BB 咁你冇咗個 opportunity 食奶粉啦，而家。 唔係啊，即係你唔係冇 opportunity 食奶粉，即係

美人計迷湯啊，所以就處處維護佢啊，即係呢個奪命西啊，簡直係 奪命西。 不論之所謂，即係你班友啊，就 hold 埋咁嘅奶業股啊，一年啊升5%，咁啊梗係發撚達啦。咁係咪真係真係要呢、這個叫中強國面前窮人含撚咧？ 系，而家佢都当我哋系强国噶啦。你澳洲你边一忽唔系卖俾强国啊？你最近你都话啦，连嗰个 Darwin 都要卖俾强国啦。 屌你老尾，你唔好咁等心急，等我 present 我嘅 case。呢个系今集节目嘅王牌环节。喂，仲有嗱，最尾讲翻呢个叫奶粉啦。另外一样嘢咧，就咧，即系我都唔捻知啲乜 The Australian 啲乜捻嘅报纸嚟嘅，就喺度话李克强啊，就喺度。warn any restriction on mainlanders' overseas purchases and wants them to grow, provide them with greater freedom in what to buy. 他就說一句 Chinese people are getting richer and they want to live a better life. 關我撚事啊？ 撚事啊，exactly。 關我撚事啊？即 係，咁你做乜嚟搶我哋嘅奶粉？ 我都唔知今集咧，我做咗齊恩幾多次啊？我喺邊度關你撚事啊？ 系咯，黐线咯，佢觉得，喂，点解好似咧？我觉得嗰啲强国人好似觉得澳洲人欠咗佢咁嘅。 咪黐咯，唔系咁强国人都成日以为香港人欠咗佢咯。 系咯，点解好似话若不是我们，你们澳洲死了嘅咩？成日都系咁噶，可以救星喎自己。 强国人成日以为全世界人欠咗啦，香港人系欠，唔系，就啲左交咁样觉得香港人系欠咗强国人噶嘛。喂有單新聞喎，啱啱爆出嚟喎，倫敦嘅 Gatwick 機場發現有人個背囊有手榴彈喎。 哇，咁堅！ 啱啱爆出嚟噶，係啊。 哇，堅偉單。 黐撚線噶。 哇，喂，放翻幾個落去我哋嗰啲 PM 嗰啲屋度啦，頂你個肺！咁中意收納萬。 嗱，呢個節目出街噶，唔好亂講嘢啊！呢個節目出街噶。 我講下笑啫， 講下笑啫，係啊，即係 anyway 啦，呢個新聞咧就啱啱 Justin 嘅 Gatwick Airport 就睇嚟會瀨屎忽啦。喂 ，anyway， 嗱落到咧就今日嘅我好撚想講呢一個新聞啦，咁就叫做達爾文港口啊，即係澳洲最高北最北邊城市嘅港口啦，咁就啱啱同中國嘅南橋集團啊 Landbridge Group 啊。就 Landbridge Group 就簽撚定咗個99年嘅租務協議咁樣喎，咁就喺度講話呢個租務協議係乜撚嘢事咧？究竟係咁就就講話即係南橋中國嘅南橋集團啦 ，Landbridge 啊就可以啊就用 Port of Darwin 一個99年期啦，咁就 for 即係亦都係有佢咁嘅經營權咁樣嘅，咁就阿貓姐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新聞咧，即係呢單 deal 咧。其實咧 ，Labour 咧，同埋就想去走去即係影子嘅 Finance Minister 咧，走去問呢單嘢有冇過過FILB 嘅，即係 FILB 如果香港聽眾唔知咧，就等於呢度嘅海外投資，即係政府監管個部門咯。政府監管嘅部門咧，竟然話啊，佢哋 OK 啦，過啊，就冇跟既定程序去審核佢咁樣咯。咁就南橋集團係乜撚嘢嚟嘅咧？佢就一來就即係佢話自己唔撚係國企啦，咁就係一條叫姓葉嘅撚樣去 hold 佢咁樣啦。但係咧呢度嗱，其實即係我真係要俾翻 credit AFR 同 AFR 同係啦，就即係佢就偵查報道咧，就話南橋集團即係雖然係姓葉嗰條撚樣 hold 啦，但係其實佢係啊解放軍嘅 supplier 嚟嘅。 哇， 系啊， 即系国咯，而家呢个政府 系啦，即系基本上个主席系政协嗰啲系正常啦，咁之后其他嗰啲集团主席嗰啲，基本上就系前解放军，你话系咪军部啊？ 哇，真系，而家真系都话中国入侵澳洲噶啦，而家已经变咗染红啦，我觉得根本就 咁啊，南桥集团咧，咁就即系喺喺化工啊、港口物流嗰度啊、房地产啊。旅遊同埋國際貿易嗰度都有涉獵嘅，咁就佢就係喺就係解放軍嘅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嘅供應商啦，亦都有幫佢研究供應鏈啊、物流啊嘅 solution 咁樣嘅。 即係幫人運軍火。 哇！哇！咁澳洲咪好危險，會唔會用嗰度做軍事基地啊？ 咁就即係呢個叫做政府咧，其實咧內部咧都有對呢單嘢咧就好撚即係好撚屌地嘅，咁就話國防部就後知後覺啦，點撚解會唔知啊？同埋就喺度講呀，即係 AFR 咧，即係我其實我不嬲都唔係咁中意 Fairfax， 不過佢今次咧亦都有提翻啊嗰陣啊，你知澳洲嘅 broadband network 啊 NBN 咧係華為起噶嘛？貓姐你知唔知啊？ 而家都係咩？ 係啊，即係成個 contract 係華為起噶嘛？嗰陣啊 ，Malcolm Turnbull 啊，係冇反對嘅。嗰陣佢仲係在野噶，係啊，咁就喺度話，咁就即係梗係暗示咧，呢班咁嘅撚樣肯撚就係打龍通啦。 根本就打龍通啦！你諗下 Malcolm Turnbull 嗰、那個嗰、那個咩？嗰、那個新抱係咩人先得噶，大佬？ 大陸雞，屌佢老母！咁就喺度話 ，it seems like it's 喂，會唔會係間諜咧？你估下嗰條女？ 唉，唔撚想講呢個問題。Let me finish my news. 即係 it seems that it is too late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咁就因為咧，如果你真係要 cancel 呢個 deal 嘅話咧，就可能會令到啊國家至國家之間嘅訴訟啊，同埋賠撚曬澳洲納税人嘅錢落去啊。咁就呢個藍橋集團咧，即係除咗得到呢個叫做達爾文港口嘅經營權之外咧，佢亦都有 plan 喺北澳洲就買。鐵路網絡咁樣咯，咁你話係唔係出起嚟賣曬啲咁嘅牛肉啊，諸如此類喺度上船咁翻去？你話係咪？ 出奇啊！出奇啊！ 咁就即係同埋呢個即係新聞嗰度亦都話啦，呢啲咁嘅策略性嘅行動啦，亦都係之前習大大講嘅一帶一路政策啦。系啦，咁就令到 我頂你，你帶你個腦啦，屌你個肺！ 嗱，即係嗱，以下講嘅例子咧就好撚核突嘅，即係咧每次咧有人同我講一帶一路咧，我都係話屌你老味，食你嘅白帶，行你嘅陰陽路。 咩咩？ 食你嘅白帶，行你嘅陰陽路啊！ 哇！呢、這個我真係唔識喎，啲咁深嘅。 好撚核突嘅，即係我唔想講白帶係咩，你自己諗下啦。即系啱晒不辜啊，白带就喺度讲啊话，就喺度讲其实成单新闻咧就喺度讲话 FIRB 啊就办事不力啦，做乜捻嘢可以俾中国解放军啊喺澳洲呢个任意妄为咁捻样啊，不捻之所为啊！ 卓不嬲打龙通噶啦，收水噶啦，班人，你觉得佢哋系做嘢嘅咩？ 仲有啊，而家讲紧啊，呢个叫做啊，大陆政府控制嘅中国电网啊 ，State Grid 啊，就好有兴趣啊，走去买咗呢个叫做我哋新南威尔士州啊嘅电网啊，有冇听过呢单新闻啊？ 哦，佢想买啫系嘛？ 佢想买啊，你觉得会唔会系啊？不捻之所谓啊，就 黐线，按州阵间边个唔听大陆话咪冇电咯？ 咪啊，系啊，即系可能我以后都要生活喺黑暗之中。咁样反动， 黐线嘅靠大陆供电有冇搞错啊？啲 infrastructure 人家唔知咩调制着火啊，大佬， 好捻不知所谓，即系屌你老尾，死人 Scott Morrison 就喺度猛喺度兜话啊，呢、這个叫做蓝桥啊，系姓叶呢家人。 哇，咁会唔会喺街度会爆电箱啊？咁搞， 爆电箱，你都知，跟住之后咧就。又 之前揾大陆嗰啲石棉起楼都着火啦 ，Melvin 嗰度成栋烧咗啦，你爆电箱有乜出奇啊？ 好捻不知所谓， 烧烟花咯，咁咪烧烟花咯，冇嘢。 但系咧，即系起码咧，嗱，即系呢成单嘢咧 ，Northern Territory 啊，嗰个 Chief Minister 啊，就好唔高兴咯。而家就点解好唔高兴咧？佢就喺度话呢个叫做唔係喎，屌！我睇錯咗， 睇錯咪都唔知幾高興，有生意做啊嘛！ 好高興喎，屌！我睇錯咗啊！屌真係好， 有生意做啊，買國有生意啊，賣國生意喎，點會唔高興啊？喂，但係呢單嘢我雖然冇乜點跟，但係我睇到有好大鑊啦，佢 但 係 你覺得係大鑊？ 但係直接寫明咧，個 port 嗰啲人咧，全部要請強國人喎。 你有冇聽講過咧 ？Port of Melbourne 咧，其實最近都賣咗嘅，兼係成班友要炒曬啊！這 個是 Port of Melbourne 現在有貨入的嗎？ Port of Melbourne 沒有啊，所以就賣完了。 是咯， Port of Melbourne 不是起樓的，賣了填曬了，現在不是嗎？ 填曬了， 多靚那個頭嘛，不是嗎？ 是啊， 是咯，我們填曬來起樓啦，你落 Melbourne 啦，現在那裡都沒什麼船那些的，全部以前的貨倉起曬樓。 即係咧 ，anyway 啦，呢個叫做賣國環節啊，講撚到咁多啦，呢單嘢咧，我覺得咧，今個禮拜 喂，我覺得最撲街， 有好嘢睇啊！ 佢個港口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就係佢請個港口唔係請澳洲人啊嘛。 佢唔係請澳洲人，佢係入嚟買你鐵路，咁啊即係一帶一路啦，輸走曬我哋啲牛肉啊、牛奶啊、農產品啦、啊， 帶走曬啦，唔怪之叫一帶一路啊，帶走你啲嘢。 要食白帶啊！你班咁嘅撚樣。 運佢啲人入嚟咯，喂，真係唔係講笑，即係乘機又可以咧四五七運啲人入嚟喎。 而家簽埋 FTA 啦。 嚇、啊？簽咩啊 ？FTA 而家過咗。 係咯。我頂你咁，即係四五七又可以帶多啲人入嚟喎，咁啊搞亂曬嘅喎，遲早。 冇啊，即係我諗咧，嗱，即係呢單嘢咧，嘅呢個叫做摧毀程度啦。如果佢哋有心煲咧，大過奶粉，絕對大過奶粉。另一個梗係國家嘅咩喎？ 冇人理啊！你諗下 Liverpool Plane 嗰單嘢都冇人理啦，嗰單都好大鑊嘅喎，全個紐省嘅食嗰、那個係嗰個食品出產地嚟嘅喎。嗱，你買咗俾人開礦，跟住冇嘢食嘅咯，我都唔知嗰啲政府係諗咩嘅喎，真係諗啲黐線。你個 pop 俾咗人哋，咁你入口啲咩黐線係咯？ 我啲咩澳豬掛住睇 Melbourne Cup 嘅啫，仆街掛住飲酒嘅，掛住屌閪嘅。呢啲條片咩？屌佢老母！ 唔係，咁佢唔緊要，冇錢咪揾個中國女咯。 咩好撚不知所謂嘅啫！ 好多啊，而家發現越嚟越多，尤其是嗰啲啊揾有啲幾多幾靚仔揾個老嘢喎。 咪好多咯。Anyway 咩啊？屌即係全部都做鴨咁樣噶咯，好撚串咁樣。Anyway 啦，嗱，另外一單新聞，講埋呢單呢、這個叫做佢諗住加價。 喂，嘉賓啱啱喺度話咪 I have something to do 喎，佢話。 你叫佢死啦，仆街，死全家，你個仔死埋啦。 不如佢老實，佢點解佢唔老實啲講話？不如我怕老婆啦，點解佢唔老實啲講咧？我睇佢個款都係嗰啲咧，好怕老婆，但係現實生活中唔敢面對老婆，但係又上網打飛機嗰啲咯。 而家幾多點啊，大佬？你過咗啊！而家講緊你過咗75分鐘至同我講話 ，You have something to do.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hell? Then you have plenty of things to do, such as grilling your spring bottle. Fuck you. 恶死！ 咁啊系咪咁啊啦？咁系方丈份人好少系啊嘛，方丈啊嘛。 哇！佢我好有主角啦，系咪喺个 group 度？ 咩啊？佢咪仆街啊！仆街！Anyway 啦，屌你喂！你有冇睇嗰单加价新闻啊？35,000变45,000啊！ 我一早扯呢啲小兒科啦，同埋好搞笑嗰個新聞喺度話咧，咩啊？如果收難民咧就蝕本貨，好睇。 咁咧就講緊咧，就係嗱聯邦就諗住將呢個移民費用啊，即係父母團聚嗰、那個就嗰、那個費用就由35,000啊加到45,000啦。咁就喺度話加價咧就可以 raise 到7.6 billion 咁樣喎。咁就點解佢要咁樣咧？就喺度話，如果加咗啲咁嘅價錢咧，就可以將澳洲嘅最高稅率由47% 變33% 咁撚樣。咁啊點解咧要收啲咁嘅移民咧？就喺度話，by 2060年咧，澳洲嘅 population 就會變咗40個 million， 咁 real capital income 咧就會 climb 50%。咁就如果唔收嘅話咧，咁澳洲 population 就會得27萬人。咁、那個 real capital income 會 climb only 即係而家直情佢話你淨係俾錢佢就 OK 啊？佢淨係話父母嗰啲嚟㗎，好關 係。唔係，其實呢單新聞加價咧就加父母啫，係啦。 哦。 即係如果唔俾錢咧，就要等30年，咁你父母都冚家產咗啦，係啦。咁如果俾錢咧，加到45,000咧，即係加10,000蚊每一個人咧，就可以將佢縮短咗佢咁樣咯。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加咗，其實都唔係好撚關我事，你咪加咯，好。其實唔好撚關 事。對於我哋嘅偉大嘅強國人嚟講，濕濕碎啦，10,000蚊我 知。即係咁講，佢猛喺度講話 real capital GDP 咧會升幾多個，其實一個天大嘅謬誤。香港的 GDP per capita 亦都係全世界最高啊！咁點解我哋咁撚憤怒啊？自己用下個腦啦！我好相信喺做節目嘅喺呢度聽節目嘅咁多位，亦都可以明白到呢一樣嘢究竟發生緊嘅，係咪貓姐？喂 喂，得唔得？聽唔聽到？ 聽到。你頭先去邊啊？ 冇喺度啊，不過喺度啊。 係咯。喂 ，anyway， 嗱，得翻唔係咁多時間，樓盤環節。喂，新聞咧話咧，而家強國人咧就唔撚嚟雪梨咯，即係雪梨嘅 即係呢個其實呢個嘅好撚唔科學嘅調查啦，就話一個叫居外網啦，咁就即係意見調查啦，咁就即係講話強國買家咧，就即係喺度喺500,000澳紙以上嘅點擊率啦，就跌至呢個叫做一年嚟嘅新低啦，反而咧墨爾本咧就升到勁高喎。阿貓姐點睇？ 我聽你知，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啦。你知點解強國人咁中意嗰個 Melbourne 嗰個區 Turing 啊？ 咩名校區？我識人住 Turing 啊，好撚有錢嘅。 點解中意住 Turing 啊？知點解？ 唔知啊，我唔係同佢好熟。 因為你知唔知啊 ？Melbourne 個中國領事館喺邊度啊？就喺 Turing 嗰區啊。 咁撚樣啊，即係要跳大媽舞。 係啦，一齊跳大媽舞嘛。 你話嘉賓話咩 ？So sorry, I had something came up and forgotten the time I didn't have my phone with me。我只係答佢一句屌。 咩？你講乜屌？ 我只係答佢一句屌。答。 唉，唔好理佢啦，呢啲都系打飞机友嚟啦，飞机友嘅， 不捻之所谓，永不录用啊！唉，讲翻 Turing， 唔好嘥咁多时间。 系冇，系咯，讲翻嗰度系。 点啊 ，Turing？ 冇 Turing 就系中国领事馆喺 Melbourne 嗰度噶嘛，喺嗰度噶嘛。 系啊。 所以佢哋咪中意買嗰度咯，嗰度咪紅咯，即係好似呢度 Pompeii 啊！你知唔知呢度啲強國人而家都好中意 Pompeii 嘅呢度？ 邊度？ 如果有錢嗰啲啊 ？Pompeii 邊度嚟 ？Pompeii 啊！ 边度嚟啊 ？Pompeii，sorry，Pompeii。边？ 我 Pompeii， 我屌 James Packer。 系啦 ，James Packer 同埋乜鬼嘢啊？猫擒住嗰度啊嘛。 猫擒啊嘛，系啊，咩吹吹哨角啊嘛，好卵好笑。啲吹笛角嘅，屌你老味！我睇新闻嗰阵， 吹哨角。咩？佢哋好中意佢哋咩？佢哋好中意 Pompeii 噶，你知唔知？跟住之前都有卖啊，边个咪 Joe Hockey 系咪高？告 Q 佢个邻居嘅系嘛？ 咩啊？唔够记得咗嗰单新闻。 系啊，好耐啦嗰单嘢系啊，所以 Turing 而家好红啊嘛，爆红啊嘛，领事馆区嘛。 就系 anyway 啦，就喺度讲话呢个叫做佢哋九涌墨尔本咧，就喺度即系买埋嗰啲咁嘅最高嘅大厦嘅 penthouse 啦，叫 Australia 108啦，卖咗25 million 啦。咁就喺度話呢個1,000,000以上嘅樓咧，十個買家有7個嘅係 Chinese 啦，屌你老味搞撚到我，諗起呢個《熱血時報》10套西片9套西。 喂，唔怪得知麥嘉上市啦咁樣。 咩啊？ 你幫佢賺到上市啊！頂你個肺！麥嘉全部做強國人生意好多而家。 McGrath 咧，佢真係。McGrath 真係好強國人 feel 嚟噶， 好強國人 feel 噶係啊！但係個老細係咪強國人先抵死我覺得？ 唔係啊，咁澳洲係好多啲咩？就算呢個居外網都係居外網，係 realestate.com.au 喺上海嘅分支啦，都係成班嘅白鬼喺度，但係喺度賣國咁樣。就算你去睇温哥華嗰啲地產公司老細咧，全部都係白鬼，不過個個咧都要打靶咁撚樣嚟。即係呢個一旦城邦建國咧，我哋要抌佢去呢、這個去呢個海灘喂鯊魚咬春袋， 或者送翻去算啦，簡單啲送去翻強國算啦。 係啊，但係即係嗱， 佢咁愛強國，頂 呢單失，你咪送佢翻強國，跟住人喺深圳俾啲雞輪，跟住生愛滋而死， 係咯，唔中意強國啊嘛。 Anyway 咧，呢單新聞咧，其實咧都好呼應咧。我哋呢個港珠澳咧，我哋呢近呢幾個月，我因為其實我都係想喺個節目嗰度咧，就整地產環節咁樣咧，其實都中曬喎，即係睇到越嚟越勁 喎。唉，而家你覺得個地產點咧？好似一潭死水咁，我覺得。你睇下今日你 auction 就知啦。 今日其實同上個禮拜一撚樣啦，即係64%啦。不過掉出嚟放嘅樓，即係我其實我係你之前咧喺個 show 嗰度講話，呢個睇出嚟有幾多樓租放出租字係咩啊嘛？越係 啊，租先至勁金，我覺得係 真係越嚟越多。 係啊。你賣冇意思，其實租先係顯示到呢個市場嘅真正嘅供求，我覺得。 租好多噶，钉晒牌咁样。 系啊，诶，不过都唔理，好多强国买啊，都又唔租又唔放噶嘛。 嗯，咩啊，系咁噶啦，屌。喂，嗱，最尾呢 part 啦，做你老母香港人啦，你好似好多火喎呢 part。 哇，呢排简直火火都嚟啦！哇，有条友仔劲啊，我觉得喺度话。 喂，跟住佢無端端喺我澳洲咧，嚟澳洲咧，跟住話其實我關心香港多過澳洲，我頂你個肺，跟住我咪話 X 佢咯。喂，而家區選你唔翻去，頂你又幫我手，你咁愛香港，你個理論你真係。我話佢如果真係咁，如果佢真係咁愛香港嘅，你唔好翻去幫我手，係咪先？ 唔係，即係你嚟到呢度，跟住之後咧，又唔係好理呢度啲嘢，人哋喺度嘈咧，話冇啊，我冇事啊，咁樣又喺度黏黏。 唔係啊，佢話唔係乜嘅，佢話我唔覺得有問題啊，澳洲不嬲都比香港好噶啦，澳洲冇乜問題噶。 咪係咁啊！ 就算點衰啊，都好過香港噶啦，我頂你個肺啊！ 啊、 我最憎啲人咧喺澳洲就话爱香港，跟住咧喺香港就爱澳洲，我顶你啊！ 屌，其实咧，即系呢条友好似咧都俾我哋串到一栋都冇啦。 佢而家都比较低调啦，呢啲人，唉。 咁咪方丈。 咁佢 make sense 啊嘛？系咪 make sense 先？你如果你爱香港，做乜嚟澳洲啫？即系等于啲强国人爱祖国，做乜嚟澳洲啫？ 你搞到啊！你即系我唔系好明佢喺呢度。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唔系唔关心，但系问题系你梗系你住嘅地方，你梗系本土优先，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梗系关心自己同你生活有影响嘅嘢啦，系咪先？ 当然啦，当然啦。 系啊，你会唔会你住喺度关心加拿大咧？ 咩？我唔系我花心加拿大嘅，我花心。 系啦。系啦，咁佢居然话关心香港多过澳洲，我真系拗头。 咪算啦，我谂条友仔都唔系好大， 应该唔系啦，即系嗰啲类似嗰啲点讲啊，马英国嗰啲咁系嘛？ 佢系咪食紧国货嘅啫？ 我点知啊？我都同呢啲人熟嘅，不嬲都唔理嘅，净系觉得呢啲人 make sense， 仲要同我 argue， 我觉得好白痴咯，我费事睬佢。 打去问下佢， 系嘛？咪即系我觉得啲人 make sense 唔紧要，但系你唔好同我拗，你明唔明？ 唔系咁， 即系佢仲要用啲唔合理嘅理由同我拗，即系话我系觉得我唔系猪嚟嘅，咁即系我觉得好唔 make sense 咯。 唔系，即系佢唔系猪系事实嚟嘅，因为我哋都大家都系人嚟嘅，系啦。但系佢咧，即系佢又要蹲起个死人款，但系又话自己关心香港多过澳洲，但系你问佢深啲香港嗰啲嘢咧，佢系答唔捻到你嘅。但佢又好 proud of 住喺澳洲，但系又唔知道澳洲啲嘢為何，就即係 咁即係咩人咧？我真係唔明佢啲做法喎，啲人。 唔係，所以咪就係其實呢個叫咩咯？好似建國研習班咧，佢就話即係海外嘅香港人要海外抗爭，其實咧就一啲啲啦，有啲好狼嘅，但係大部分咧都係啲咁嘅友咯。Facebook 啊換張咁嘅黃絲帶頭像，覺得自己好乜嘢？即係覺得自己好撚嘅， 唔係即係如果我明白，如果你係本身你係藍絲嘅，你嚟到咧都係嗰種藍絲咧，我覺得 OK 嘅。即係咧喺度咧就喺度扮曬熱血， 扮民主鬥士， 係啦，扮民主鬥士，我頂你啦！即係好似話你哋加油啊，努力啊，要爭取咁樣，跟住頂你個肺，你又唔翻去幫手，係咪先？ 佢跟住又唔理呢度啲嘢，即係。 系啊，你自己住嘅地方又唔关心喎、啊，即系如果你真系爱一个地方，你点会唔关心你嗰个地方发生嘅嘢啫？系咪先？ 又唔理大选，又唔理奶粉，又唔理，肯定唔知咩个蓝桥集团啦。 系啊，你因为你呢啲嘢唔系净系你话，即系你唔系单一议题嚟，我觉得系一个点讲啊？即系 成个政府咁啊，搞咗一扎问题喺。 系啊，你系一个政府同埋啲人民嘅质素问题，你明唔明？而家最关键就系啲人好似对呢啲嘢冇乜反应，即系好似任个政府是但啦，冇乜所谓啦咁样。即系点讲啊？你第日你到你真系有啲咩重大嘅嘢发生啊？到万一中国扑街咁，你真系老实讲，咁你点搞啊？ 唉，唔得闲理佢咁。 你个国家啲嘢卖晒俾人啦，咁你跟住。嗰边扑街咯，冇生意啦，咁你点啊？食谷种啊？ 所以咧，即系同啲咁嘅人勾嗌咧，不如谂下计点样对抗呢个强国好。 我真系想问下有咩计对抗，我有咩提议？ 下集再讲，冇时间。好，下次再见，拜拜。 O K， 拜拜。